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又跟大家见面了。首先呢，还是同样的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那广播的部分呢，就是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互动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小牌子呢，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哈，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啊， 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搜索关注之后呢，点击左下角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真的太强大了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直播呀，北京时间啊，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啊月月说的那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呢，来在手机端上啊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不仅仅啊，各位可以通过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我打开收音机把这个调频呢调到 FM98.2 啊和 AM927 在收听我们节目啊。这个如果您手头方便的话呢，就抓紧拿出手机在微信上面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呢啊，这个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又到了一个这个星期的星期日了啊，又这周最后一天， 是的， 这个明儿又要上班了。 哎，你提这茬干嘛呀？ 不行，每次做周末节目的时候我都要告诉大家明天各位又要上班了，有没有度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周末呀？ 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来得及，因为还有时间嘛，所以说听听我们的节目哈，给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没错，我估计各位这个没听节目的应该没过完一个完整的周末。 好吧。 所以啊，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全天的节目都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好看，包括主持人的颜值也高啊，这个颜值也高，颜值也高， 广告小能手，总之多多关注我们， 成天在安利自己的这个公众号还有节目。 是的。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一个周日啊，来跟大家分享一波这个新歌榜啊，包括在二月份的这个一些新推出的歌曲，包括三月啊，今天应该是3月11号，就是在这十几天当中外加一些二月份的新歌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这二月份的新歌榜为什么没做呢？二月份大家都放假回家了，估计每天听的都是大吉大利，或者是难忘今宵，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内容哈。 没错啊，先来说我们今天秘制新歌榜的第一首歌曲。首先呢推荐给各位的是这首来自于郁可唯，在发布时间呢是在2018年2月29号的一首歌曲，叫做盲目自信。一起来听。 来听。 今天为各位推荐秘制新歌榜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郁可唯的《盲目自信》啊。这发布时间呢是在2018年的2月29号。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啊，这可能最近刷剧的朋友们呢，肯定每天都在被这首歌所洗脑啊。 而且刚刚那 MV 里面其实就已经告诉大家这是哪部剧了。 这是一部电视剧 啊，对。 怪我，怪我。 没有没有， 本来想给大家这个埋一个悬念，但是我发现，是哈。 不会不会，这个让大家通过电视剧来回味这首歌，就更加有味道嘛。 对啊，这首歌曲呢，《盲目自信》，它是电视剧《谈判官》的情感主题曲。由这个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郁可唯演唱。其实说呢，在这个华语的乐坛里边，包括女歌手，就简单一点吧，话这个范围缩小一点，就是华语乐坛的女歌手里面一直在走这种文艺女青年路线的郁可唯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了。 哎，没错，而且她好像经常会给一些就是影视剧啊、电影啊去演唱一些非常抒情、非常唯美，同时又非常深情的这样一些歌曲。 对，其实她选歌呢是非常挑剔的。不知道各位如果喜欢郁可唯的朋友们呢，可能会对她的关注会更多一点。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就经常听歌的人，就是没有说对谁啊，那个是我的爱豆，我特别喜欢的啊。有可能你是这样的。 我是。JJ 啊， 王力宏啊， 对对对，果然很了解我。 对，您比如说像我这种听歌比较多的，可能说没有一个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手，因为都很喜欢。 我爱，对 对对对， 开个玩笑。 哇， 开个玩笑啊， 吓死我了。 没有没有，确实，因为每个歌手其实他的这个特点不一样，所以包括他演唱的类型或者他的一些这个特色完全不一样之后，确实很难去难辨高低的。所以这个大佐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也是非常理解的。 对对对，没错啊。那么说回来，这首歌《盲目自信》啊，这首歌呢，这个董冬冬作曲的歌，基本上听起来都是那种特别特别走心，而且是很有那种情感流露，通过这种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咱们先不说他的作词怎么样啊，当然词写的也是非常的好的。 对， 就单从他的配乐呀，或者是说整个的音乐形式啊、曲风来讲，就已经很能去深入人心的感觉了。 没错，再配合上演唱者也就是郁可唯的声线哈，绝对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拍档了。 对。 那么这次董冬冬为他打造的这首《盲目自信》也是回归到最传统流行的位置来讲故事。那钢琴声缓缓响起，郁可唯的声音又非常的干净通透，似乎是克制而冷静的。那情感的表达呢，却是非常的注意细节刻画哈，所以说大家听起来就会非常的细腻。就整个感觉是那种所谓的走心也好啊，深情也好，这样的感觉。 对，又在通过歌曲来讲述一段这个。因缘佳话啊，又在讲故事。 对，没错。 对，这个《谈判官》这部电视剧你看了吗？ 我这个看了一部分吧，然后就是我记得最深的时候，最初是杨幂跟跟谁来着？之前有一个《谈判官》系列，就是《谈判官》什么来着？忘了，反正也之前还有一部类似《谈判官》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官 啊，翻译官， 对，我错了，记错了哈。最初看的是翻译官，然后这次又是杨幂领衔，我就在想，这次又是什么样呢？ 谈判官， 对，谈判官，然后我就去好奇的去看了一下，下次是什么 医官，主持官， 主持官。我们也期待后面哈，我觉得这个他应该是。就是好像本来我觉得杨幂的她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我觉得她的演技还是在进步的。而且她的这个题材可能也是这种少男少女比较喜欢的哈。 对， 而且还是偶像级别的两位主演，所以应该还是比较吸睛的。 杨幂和黄子韬。 是的， 其实这部剧啊，我具体的内容我没太看，但是之前在网上热播的时候，就是总刷微博嘛，这个总是会有谈判官里边的剧照去吸引到你的某个点。你就比如说当时我记着有一张非常非常经典的照片啊，就是黄子韬去非常撩人的去撩杨幂的头发帘儿。对，然后这个 我作为杨幂的小粉丝，因为从她拍《仙剑三》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她演的那个雪见，然后就在我心里边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我就在想，为什么女演员会能长得这么漂亮？ 她是。真的很漂亮。 对。然后这个杨幂，她的这个脑门啊，比较的丰满， 对对，饱满。 对，然后她正好呢，那头发帘挡住了。黄子韬呢，这一撩，其实是一个很性感的动作。然后就夸一撩，整个大脑门一览无遗。 大佐说，大佐其实心里是这么想的，他说放着我来。 这倒没有，毕竟是女神级别的秘密啊。这部电视剧呢叫做《谈判官》啊，是在2018年2月4号起由杨幂、黄子韬、郭品啊，郭品超主演的开年大戏《谈判官》啊。你比如说这种卡斯阵容啊，还有这种全新的 CP 组合呀，黄子韬这种小鲜肉，还有这个杨幂的女神级别两个人这种，掀起了这种商业谈判这种职场热潮啊，当然也给2018年的这种开年大戏啊打了一个样子，而且还带来了第一股爱的威风。 没错，好像最近黄子韬也是频繁闪现在各大不是各大，就是那个这就是街舞，然后担当这个导师的角色哈， 对， 也是还是就是展现出来了自己一些品味和自己的一些对于舞蹈的理解的。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郁可唯的《盲目自信》。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网友的留言。这个情节性自律者说，逃避且怂的你，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我懂你期待走近又担心昙花一现，明明喜欢却要躲避的心，这样的你呢更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尤其是想要保护你周全，让你感到安稳和快乐。放心吧，这么美好和可爱的你，你不敢我怎么舍得走呀， 这明是真爱呀。 我怎么舍得走呀？ 对呀、 啊，好可怜， 怎么能舍得呢？同时呢，还有网友留言哈，就像是淋了场大雨，如果当初忍住做朋友就好了。爱情这东西，要么一生，要么陌生，可惜没有如果。可能好多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吧，就是到底要不要开始，是不是做朋友更好，然后之后就是免得尴尬之类的，免得后悔， 对，免得后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这可能是很多人，你比如说对自己的暗恋对象啊，或者说对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所保留余地，或者说保留后路，或者说 plan B 这个总是要给自己做一个 plan B 的计划。 没错。 爱情这东西嘛， 对， 从古至今一直在研究爱情，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研究得透彻， 难以捉摸。 对，还有朋友说啊，这个遇见合适的人不难，难的是呢遇见你心动的人。合适总有退而求其次的意味，而动心呢源于一场天时地利人和，那时候天气晴朗，耳边有风，身边有你， 身边有你。 我会发现这些听完歌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啊，都特别特别的有才，而且有故事。 哎，没错，非常的文艺哈，而且他们的一些字句似乎也是点名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所以还是很有共鸣的。 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盲目自信》，来自于郁可唯。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曲呢，同样也是这个应该说比较算是那种小清新一点，或者是。拿一句不大好听的话讲，略带矫情 啊，到底是什么歌呢？ 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金池的《人生若如初见》，一起来听， 来听。 我叫伊莲卡， 想要去欧洲旅行，永不再回江苏。 风乱世难全，一场恋未及不见，人生多只如初见。青丝花雪为你人浅浅，如影相伴随风摇曳，爱与恨一人离别，等几轮明月。青丝花雪覆盖了尘世，今生寂寞心如悬天，可无限马蹄不绝，几身狂绝轮回里自己才能灭。几身狂绝 小哥哥，你要不要吃糖？ 我不要，我有。 小哥哥， 要不要吃糖？ 你要不要吃糖？ 不要。 我有 我有。哎，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今天新歌榜推荐的第二首歌啊，来自于金池演唱的《人生若如初见》。 嗯， 这个呢，这首歌呢也是啊一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啊，也是叫做《人生若如初相见》。 嗯， 人生若如初相见。 嗯，这其实听起来大家就觉得哎，好熟悉的这样的一句哈。 对，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就是应该是文学渊源。他在创作这个小说这部剧的时候， 纳兰性德， 嗯， 纳兰性德写的《木兰辞》， 没错。 人生若只如初见，谁不想这俩人之间人生若只如初见呢？ 嗯、 对吧？ 嗯。 跟大家说一下这部电视剧吧啊、 嗯、 这个剧拍的也是相当不错的，在国产剧的排行里边，就是这种既带情爱纠缠啊、 嗯、 又带这种乱世间的恩怨纠纷还有战争戏啊，其实这部戏还是拍的还挺不错的、 哎、 讲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向往自由的新派女青年秦桑与这个雄霸一方的军阀之子易连凯之间的爱恨纠缠啊、 嗯、 演绎了一段乱世间爱而不得相见而不相恋的凄美情感，所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哇哦，除了这个电视剧将这句话展示出来之外呢、 嗯、 其实这首歌也是哈，可以说一下这首歌的演唱者、 嗯、 叫金 池。金 池嗯，他呢在2012年8月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用一首夜夜夜夜获得了四位导师的一致认可，最终、 嗯、 选了庾澄庆来做导师，并且进入到了全国16强，可见他这个实力也是非常了得的。 对，没错。 嗯， 其实金池呢当时在2012年参加这个好声音选秀的时候，确实被很多人重新认识了一下、 嗯、 因为他之前就是做歌手出身、 嗯、 然后后来好像是因为车祸、 嗯、 就是身体上受了一点伤，然后也就是家庭出现了一点事故之后就、 嗯、 离开了乐坛一段时间，然后再之后呢在12年的时候又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对，然后就是进入了全国16强嘛，后来，可能也是因为自身的原因，然后没有再往下面继续去走。 嗯。 不过金池演唱的这些歌曲啊，你包括他之前最开始的让大家熟知的那首《夜夜夜夜》， 嗯、 啊，还有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个《人生若如初见》，其实你都可以听出他的那种非常深厚的演唱功底在为他做着基础。 嗯、没错。其实不管他之后包括现在是不是还是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曾经绽放过曾经实现过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了哈。 嗯，没错。 嗯，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写的非常非常唯美的一段这个音乐评论啊，说这个故事写到这里自然不用再多着一字，看完的人呢自然就会去想，世事茫茫，明日隔山岳，是甬江上的水汽雾霭，隔着这些雾气，对岸的人呢或事儿啊，都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数年不写这个时代的故事，而起笔的时候早已经预设好了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是一个不得善终的年代，爱不得，恨不得，英雄天下，美人长恨。 哇哦， 这应该是一这个小说的死忠粉了，我觉得。 嗯，我估计他会用了很多小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感觉，这种很唯美的这种感觉，然后带入到了这个评论当中哈。 嗯，对。 嗯，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评论，他写到初见，第一次的念念不忘，初见互相道好的含蓄与羞涩，初见满心欢喜的认真与幻想，初见聊天页面的置顶与秒回，初见牵手瞬间的忐忑与激动，初见早已习惯的忽略与厌倦，初见渐渐走远的旧爱与亲切，人生若只如初见，姑娘与我还未心动，那该多好。那可能现在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怀着那种初见的感觉，那份记忆也许也是一件好事。 没错，人生若只如初见，各位会做点什么呢？啊，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推荐，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18全新起航，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互动的方式，除了刚刚大左说到的 FM98.2 AM927 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视频互动方式哦。那具体的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大家可以赶紧扫描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没错。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易直播的直播平台啊，在上面搜索一下活力982，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房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呢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大家啊，这个如果有时间有空闲的话呢，一定要打开手机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会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嗯，没错啊，今天呢是这个周日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秘制新歌榜的推荐啊，来推荐一下二月份到三月十一号啊这个截止日期中间啊这个推荐这个发布的这些新的歌曲。上半段呢推荐了两首歌都非常好听，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啊，在2018年3月2日的一首新歌。 嗯， 这首歌呢是莫文蔚演唱啊，由这个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全新单曲。 嗯，没错，也是非常莫文蔚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对，也是非常莫文蔚的一首歌。 是的， 哎，真 的，是 的， 对。而且刚刚不知道，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的哈。 嗯， 这个 MV 里面也是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这支 MV 真的是很有故事的一个 MV 啊。 是的，是的，很有故事。 对，从两个人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然后到最后有一个镜头，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啊，就最后就是一大家子团圆，拍了一张全家福。 嗯， 就是慢慢的去喜欢你，去了解你这个人。 其实我现在觉得好像这个慢慢的，就是说起来很简单哈，这三个 做起来很难， 真的很难去把握这个节奏啊，然后去就是在这个非常缓慢，可能彼此之间就觉得会有一点就是太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 嗯， 然后还要去就是维持，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对。 今年呢，2018年啊，也是这个莫文蔚出道25年的时间，他准备呢这个全新的巡回演唱会以及最新的专辑来庆祝这个特别的年份。 嗯， 目前呢正在加紧制作的新专辑啊，将以上半场和下半场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嗯， 啊，这个还有许多初次合作的音乐人啊，这个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以及作曲就是一个全新的音乐人出现在莫文蔚的身边。 哦， 你看李荣浩跟莫文蔚两个人之间的搭配， 嗯， 你碰撞出这样的火花来，也是令人这个耳目一新啊。 没错，一个才子一个才女哈。 嗯， 两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结合。那其实呢，李荣浩在荒井十一制作的《不见不散》专辑当中就曾经担任过专辑吉他手，并且呢，像慢慢的是现代人已经失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质量。 对，就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想的容易，慢慢的就仨字， 慢慢 其实做起来特别的难。而且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啊，这个不管是在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它的生活方式都是日渐在增快的。你这高铁都提速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在慢慢的加速的。 是的，所以说这样时候如何去保证好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平衡，确实需要我们一些功力的哈。 对，没错啊。嗯，这支 MV 呢，慢慢的啊，也是请到了电影导演陈映蓉来指导，并邀请这个演员张琼姿和洪胜德饰演一对老夫老妻。 嗯， 啊，就是透过这个婚礼的准备过程啊，来描述双方家人的一些内心的心理环境，就是来表达这种慢慢的它的隐身含义。 嗯，没错。 对，我们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网友的留言吧。赵大雄说啊，这个慢慢就喜欢上了你，慢慢开始熟悉你，慢慢走进我的生活，我慢慢离不开你，仿佛一切都是设定好的，但是现实总不尽人意，慢慢的我变成了回忆。 嗯，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前两天在手机的朋友圈啊，还有很多的文章当中见到这样一句话哈，众生皆苦，只愿你是草莓味的。 嗯， 对，就很特别。我 见到那句话是众生皆苦，唯我独甜。 哦，所以我觉得跟刚刚这个网友他的这个评论，他的留言其实有点相似。 嗯， 就是真的太多的变化了，那可能在心中给他这样一个甜蜜的回忆吧。 对，没错。嗯，对，其实这话说回来也不能说众生皆苦，每一个人肯定都有自己过不去的难关，过不去的坎儿。 对， 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切都会成为回忆。 嗯， 慢慢的你也会发现那个草莓味儿的他就站在门口等着你给开门呢。 哦，看到了希望哈。 嗯，没错。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网友的留言。芒果味的你，哦，原来这么多味道。 对对，不仅有草莓味，芒果味，榴莲味的你。 嗯，芒果味的你说，那个演唱会上哭着唱他不爱我的莫文蔚，终于有一天能幸福的唱慢慢喜欢你。 这也是莫文蔚的一位忠实粉丝啊。 嗯， 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2018年3月2日发行的歌曲啊。这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非常有莫文蔚的风格。 嗯， 那么接下来呢，啊，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有故事的歌曲。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它讲的就是一个故事。这首歌啊，大家如果您在开车听收音机啊，一定要竖起耳朵仔细去听它的这个讲故事的内容。 嗯， 啊，这个因为这首歌是新出的歌，还没有拍成 MV， 我是简单的贴了两张这个主唱的照片儿。也是一大帅哥，来自于小月老板的《探清水河》，一起来听。 来听。 桃叶那肩上肩，柳叶就遮满了天，在七位的这个明宫。细听我来言，那、啊、此事哎，出在辽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那个伙计儿有一个宋老三呐、啊啊。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忧儿。生了个女儿婵娟呐、啊，小妞哎，年长到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荷花丸子叫大莲呐、啊。姑娘她叫大莲，俊俏那好容颜，丝线花。发现断无人叹呐、啊，独好比貂蝉那思吕布啊，又好比那个阎婆惜坐楼想张三呐、啊啊。太阳它落了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六。 天哪，我好 柳叶儿那肩上肩，秋虫儿闹声喧。 哇哦，这个 是没想到 啊、没想到，没想到你就唱出来了哈。痴情的女儿，然后多情的男人，对对对，男儿。对、啊， 多情的这个男儿一点 痴情和多情嘛， 是吗？ 这是歌词里的 哦。这个其实啊，这首曲子呢，不应该算是就是它的曲子是。也不能说算是新曲子、是重新经过编排过的，加入一些新的民谣的元素、啊，整个它的歌词加上这个曲调、都是很古老的一首，这个应该算是小调，算是一首小调、啊，这个根据清末民初的北京小曲儿《探清水河》改编的啊、一首歌曲，由这种传统的曲艺融合到了现代的编曲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辛苦而且艰难的一个过程啊、是由小月老板在2018年的3月7号带给我们的歌曲。 没错， 对，如果各位啊，这个经常看相声的话呢，应该是总能听到类似的这样的小曲儿。你比如说《太平歌词》，或者是《探清水河》，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北京地区、天津地区的这种小曲儿。 没错， 它融合了各种各样四面八方的戏曲艺术，再加上当地的方言，给人特别享受那种传统文化的感觉。 没错哈，那这次呢，也是一种传统文化，这种新的一种演绎和改编。那这一版呢，也是适当的加入到了打击乐来做律动，并且丰富了配器，并且设计了一个情绪的转变的过程。 没错。其实这首歌呢，最先把它唱火的啊，是这个德云社的一个相声演员。大家都管他叫教主。 哦。 张云雷。啊，这个喜欢他的人呢，管他叫辫儿哥哥，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梳了一根长长的辫子，然后就之后剪了嘛，现在非常非常帅，一个小伙说相声，唱歌也好听。 嗯， 对，喜欢的也可以去听一听张云雷的那个版本啊。 哎，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呢，是来自于小月老板的一种民谣版的《探清水河》。啊，这个如果各位刚刚细听歌词的话呢，应该能听出啊，这讲的是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有点类似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这种爱情悲剧，但是它是发生在北京地界上的。 一对多情的儿女殉情，为爱而殉情的故事。 没错啊，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吧。啊，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火器营啊，就是最开始说的那地名火器营，是制造枪炮的，住着宋老三一家。然后呢，两口子膝下无儿啊，所生了一女，取了个乳名叫做大莲，不是辽宁省大连。大莲花的 莲 啊，对，大莲呢，长到了16、17岁的时候，可谓是亭亭玉立，说媒的人呢也是踢破了门槛儿。但是呢，这宋老三两口啊，整天是吃喝玩乐，也不关心儿女的这个终身大事儿。直到呢，这个后来遇到了本村的青年啊，叫做董小六，他们俩呢就偷偷的相爱了。有一次呢，小六来到大莲家呀，他们俩在偷偷的幽会，然后呢，这不巧就被这父母发现了。这一下啊，这可惹了大祸。你说这俩人一位娶二位嫁，在当时那种文化氛围下，你这属于这个这个辱没祖宗败坏门庭的事儿啊。然后这大莲的父亲呢，就用皮鞭子蘸冷水，就狠狠地打了大莲一下。然后这个最后呢，大莲是被逼无奈，一狠心就跳了门前的那清水河。这清水河呢，就是颐和园 流 出来的一条长河。对。然后呢，这小六，这董小六啊，这本村青年，听说这大莲呢已经跳河死了，他就来到这清水河边，在一个这个凄风苦雨的傍晚啊，来祭奠他的大莲妹妹。祭奠完了之后呢，这可怜的小六啊也是跳了河。这故事呢，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双双殉情的事儿。 没错啊。那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有人就把这段故事改编成了这样的一个小调一样的小曲儿，到处去传唱。那《探清水河》也从此广泛的流传开来了。 对，其实这个在北京地区流传的这个故事呢，它的结局版本有很多啊，但是最终的结局都是一个悲剧收尾。也是两个人嘛，这个互相喜欢互相爱，但是受着当时时代的影响，没有办法在一起嘛。 看来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很多事情都会止于现实。我记得之前咱们做一些音乐分享迷之推荐的时候，很多的评论都会写到什么因为什么而爱，但是最终都是止于现实哈。 对，那《小时代》里不是还说过一句话吗？说那个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都什么都没有了， 突然变得很沉重。 根本没有啊，其实你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对他诉说，因为人毕竟只活着一辈子， 没错， 五百次回眸，不对，你怎么说来着， 什么什么只为什么一次， 只为一次回眸， 对，五百次什么呢， 突然忘了五百次什么来着，只为了一次回眸。你想想两个人之间在这么多人，中国13亿15亿人口，对吧，你这么多人两个人互相见一面，对吧，拥个抱，两人在一起聊两句天，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所以不要去被爱情周边这些束缚呀，哎呀我觉得没有未来，我觉得没有钱生活不下去， 能够遇见就是一种缘分。 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小月老板的《探清水河》。那么这时间呢也到了这个8:56，也到了快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这个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它的时间呢这个有点哎都跳出来了、啊、 已经开始了。 对，这时间呢可能稍稍有点长，但是最近才火的啊。来，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权的《海草舞》。那么稍后各位即将听到的是成一电台，咱明儿见啦。最后一首歌《海草舞》送给各位， 跳起来吧。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压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真正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好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是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不要烦恼，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用力去爱，用力微笑。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